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网络古风文学作家画骨师的故事。从小就酷爱写作的他，曾凭借多部短篇小说入围新概念作文大赛，并斩获数届的奖项。高考时，他毅然选择报考最爱的戏剧文学专业，并被北京电影学院顺利录取。然而，他又为何偏离原定的人生轨道，搁笔10年，无心写作？怎样的机缘让他成为了网络文学中最亮眼的一颗新星，并成为了签约作者？他创作的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本期人物空间，请听网络作家画骨师的故事。好的，上一期的节目中啊，姑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创作的一些经历和故事，还是从你的名字说起吧。叫你姑姑，实际上是因为从你这个笔名当中取了一个字啊，全名画骨师，一听就挺厉害。你要叫花千骨啊，然后联系上你这个美女，就可以说顺理成章了。但是呢，在网上往往就是这样。他会可能简单的通过一个名字去认知一个人的话，有时候会挺意外的。你看我追的一本书，作者叫火星动力，听着感觉就是还一出来以后他能砸死你的那种感觉，但是见面的时候呢，发现是一个特别温文尔雅特内向的一个男孩，可柔软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也是一种魅力，他会不会因为你很神秘，然后你的很多读者就会对你的作品就特别的感兴趣。 像读者他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在作品里头去揣摩这个作者哪一段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实经历啊，然后他这个人是不是现实里就是这样，会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想象。 对， 但是其实我这么说吧，就是对于我来说，在作品里面他每一个角色肯定都有我人格性格的一部分，我会把它赋予进去。但是总的来说，你不能说完全哪一个他能够就是我这么一个人，因为那肯定不可能的。 就是不能完全对号入座。 它是一种艺术加工。 对， 但是现在来说，笔名可以说是一个人作品甚至是一个作者自己的一个品牌标签吧。你从他的笔名里面，比如说从我这个画骨师，那我最开始也有人问过我说，为什么你要起这么一个笔名呢？ 对呀、 我当时想就是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画皮画虎难画骨，那句话很多人都听过。对，为什么我要取这么一个名字呢？我是希望就是我的作品里表达的是一些比较人性的一些深层的东西，像世态人心啊，就这么一些东西。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像一把利剑一样，能够把这些东西劈开，然后让大家看到更深层更内核的这么一个精神世界，所以这才是这个笔名的由来。 没错，所以从作品上来讲呢，我们也可以有所体会。前次节目呢也介绍到啊，一些短篇啊，包括一些长篇，一些得奖的作品。三部作品当中，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最喜欢哪一部呢？天狼书、婆娑行、集合超 我觉得有很多作者可能在被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比较套路化的去说，我最喜欢的是我还没有写出来的那一部。但是我觉得不是，因为对一个作者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是他的一个阶段的思考和经历的总结。人没有必要对自己过去的一个里程节点去有羞愧之心，可能尽管他不完美也好，他还有很多生疏的地方，不完善的地方，但你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记录，一个模式，而不是一个让你觉得你应该为他羞愧的东西。像我出版的第一个长篇作品《天狼书》，它是我目前为止出版的作品里面体量最大的，有60多万字。它是用我的本名出版的，陈娟生。然后为什么当时想的要用这个本名呢？因为我觉得它是小说里的很多的情节，很多的故事，我觉得它是对我过去人生经历的一个总结。 哇，总结出全谋了。 对，算是一个正式的告别吧。从那之后，我所有的作品就开始正式用画骨师这个名字。然后到目前为止呢，婆娑行这一本仙侠类的言情小说，因为它的行文风式、语言风格是那种诙谐幽默类的，就是有甜有虐，可能比较符合广大的阅读者的口味。然后它是我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但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像季贺超那本，就是正剧式的，它是有像从历史节点里面去一定程度上的架空，但是对历史人物包括当时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种种方方面面的都会有一个体现。我觉得那个涵盖面包容的会更广一些。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小说的包括社会环境、包括它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好像都是虚构的，应该是为主的。如果完全纪实的话，那就成纪实文学了。 但是我认为从在创作作品里，不管你是创作的一个仙侠类完全架空的也好，还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依托的也好，你这个作者身为作者，在前期你准备的过程中，所有的资料考证包括真实的历史事件，一定要做到非常的详尽详实，这个是不能糊弄的。因为你糊弄事儿这个事情，你可能别人看不出来，但你自己心里一定知道。 这个我们看金庸先生的作品的时候最有感触啊，他好像哪部那个武侠小说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好像都挺真实的。 对，他都是完全能够契合的。 对，很多的历史事件被他柔和进去了啊，你什么尼布楚条约之类的， 在那个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但是他会尊重这个时间空间以及事物发展的基本逻辑。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者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的素质。 说了半天其实你还是都喜欢。没有被任何一个都被排除。 作品是自己的孩子。就像哪怕我写《婆娑行》这本仙侠类的小说，像中间涉及到像很多古代的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的体系，还有像一些比如说像龙、凤凰、麒麟这种传统的图腾，这种鲤跃龙门的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都在这基础上面进行了再创作。 是，就是以它为原型。 对，以它为原型，但是你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你在你的作品里出现的就是你所描写的这个世界里边的这个东西啊，它就不是《山海经》里的那个东西。 是，它是一个完整的自己的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所以我的读者的年龄跨度非常大，有念初中的孩子十几岁的，甚至也有3到50岁之间的读者。 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因为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他们接受起来也很容易嘛， 是 吧，本身他们也熟悉。仙侠类，这是不是网上创作，甚至说你们这个80后年轻的创作群体，他们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说这个可以稍微架空一点，不必要那么沉重。有这种考虑吗？ 有这种考虑。其实《婆娑行》这本小说是我目前为止创作的时候考虑的商业元素最多的这么一次尝试。但是它取得的一些成绩也证实了我的这个想法，就是小说你首先要贴近你的读者，不要给他们造成阅读障碍。 如果从这三部作品来看，应该都是《天狼书》也是古代的这种时代背景， 是的 啊，这种环境。季贺超就是民国了，对吧？ 对，我一直对中国的历史古典文化比较感兴趣，然后阅读相关类的文集也比较多。 我发现啊，就是以我读书的这个大概的经历啊，我接触到的有几种类型的作品啊，一种类型现代版。开头就是霸道总裁，可能因为某种误会和一个女孩之间产生了交锋啊，然后两个人还挺势不两立的那种感觉，然后逐渐通过接触然后产生感情，最后是经过一系列的风浪，两个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这是一类啊。再有一类就这个 这个仙侠的啊，有倾向于男性的，有倾向于女性的。 嗯， 可能你写的这里应该比较倾向于女性，很美，是吧？这个、 我的作品是、嗯、读者是偏向于女性向的，就是女性读者占绝大部分。 嗯，然后爱情是吧？这个很美的东西，偏向于男性的就是打打杀杀。帮派，这个武功秘籍，这秘境是吧？这一类别，再有一类呢，就是说让人有所深思的这样的一种题材，带有一定的预言性的这样的东西。 就我认为，写作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嗯、 首先，你对自我的态度要真诚，那你写出来的东西，你要表达的东西，你才能吸引到真正真诚的会被你引入思考的那么一部分人。 嗯， 而不是你创作一堆只能让人用来打发时间的。那么一种可能自己过后写完了也忘了的东西。 嗯，所以说一个作品要有灵魂，它才能写出一个很好的故事。那具体咱们还是说到这个婆娑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嗯，它是一个讲述了一个涂山九尾狐，涂山九尾狐这个概念也出自山海经，和一条千年应龙的这么一场千年之恋。 嗯。嗯，就是一条龙和一个九尾狐 和一只狐狸。 当然，他们在作品里是不是都幻化也都是人的？ 他们会有人的形态，也会有他们动物的本体。啊、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不管说是情节也好、 嗯， 角色的外形这些种种附加的东西也好， 嗯、 它还是一个。主要是为了辅助我表达的这么一种外壳，那你真正内核的东西、 嗯、 一个小说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和思想，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 而且有很多形而上的东西其实是小说它解决不了的，小说它解决不了问题、嗯、它只能去帮助你去沟通这个问题，它只能去表达。 是你曾经有一个介绍自己说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嗯、 讲到说它过程甜虐结局圆满，但是却是一个关于自悟和忏悔的故事。 是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小说里面有那么一个情节，就是女主她走过一条叫做无望桥的那么一条桥，她每走一步就能在这个桥上看到自己前世今生发生过的她已经遗忘的种种的事情、 嗯、 那些事情必然是充满了痛苦悲伤甚至是很黑暗、 嗯、 那我想这个桥就隐喻着每个人内心肯定会有的一个深渊、 嗯、 就像现在大家网上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白天笑嘻嘻晚上觉得人间不值得就每个人内心他一定会有一个深渊、 嗯、 那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达到一个跟自我的和解、 嗯、 我在小说里设定的是如果这个女主没有办法一步一步走下去把这个过程看完并且最终走出来、 嗯、 她如果被这个悲伤缠住，如果她停在中间，那她这永远她都只能徘徊在她这一生最悲惨的这个片段里，她就出不去。我觉得这个情节的设置是我自身对儒释道的这么一种哲学的一种理解。 哦，这个好像从你个人的经历里边找不到这样的桥段啊，这个是你通过观察。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人生经历的一个桥段，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到这个年纪你会遇到一些人生里面觉得很难释怀的事情、 嗯、 那些会让你去长夜痛哭的事情、 嗯、 但是长夜痛哭其实是你见世面所必经的一种代价，你是必须要去付出的，但最终你能不能从这个已经被摧毁的废墟里面去走出来、 嗯、 重新去塑造一个完整的更强大的自我，那这是看你的选择，你走不走得下去。如果你当时腿一软跪下了，你可能永远就都出不来了。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写作的过程有点像演戏的过程。 像，我是一个入戏很深的人，就是写完了之后会有大概那么一到两周的时间我还出不来，需要自己去调整。 你在进入一个故事里边的时候，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难分清到底谁是故事里的人物，谁是你自己。有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吧， 会有、 甚至会随着人物的这个命运情节的推进，你会你的感情也会变化， 会有时候会人戏不分，就是一个很封闭很隐私的这么一个创作过程。比如说你画画你可以摆一个椅子去大街上去画、 嗯、 但对我来说写作不行，我必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里面，然后把房门关上、 嗯、 或许我会点一个香薰，我会点一个蜡烛陪着我、 嗯、 然后就不问成婚，在这里面去慢慢去构建我自己的那个世界、 哎、 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对着电脑哭啊笑啊，就如果有第三者外人旁观在旁边看到会觉得这人可能是疯了 是吧，这个时候如果家长推门进来以后看到你 会吓一跳， 行了你别写了，咱们外头出去吧、哎、 啊，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算了算了要不咱们别写了，你要是写出毛病来该怎么办。 我总觉得在这样的这个状态之下，他出来的东西他肯定也是特真实的、特真挚的一个。就像那个唱歌，那个有的歌唱家他在全身心表达的时候，他会闭着眼睛啊，然后那个他就可能他就在那个眼前就有一个画面在闪现了。所以写作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而且 外部的环境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而且这种想象力，我觉得可能也是作家的一种天赋。你比如说在这个《婆娑行》里边吧，有好多啊，鲤鱼跃龙门啊，这个什么凤玉九雏啊，鲛人尸体登葬祭魂啊，等等等等吧，就是这些情节，这些你就是虚构的也好，还是说你从哪个书里边它有一个原型，你再进一步的发展也好，它都成为了你这个作品里边的一种符号式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想象出来的？ 这些东西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像鲤跃龙门这个算是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 大家都知道。 对。 但是这个鲤鱼究竟它又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怎么样它把自己化身成龙呢？ 是， 那这个你能够在网上搜索到的资料其实非常少，就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合金龙门，就这么四个字。 或者我们小时候看过那动画片哈，在一个大坝底下跳啊跳啊，那最后想个办法跳过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需要你去丰富， 对，它需要用我自己的阅历，包括我的阅读积累，包括对种种的中国神话传统的文化的一些理解和感悟，让我去重新去丰富它这个故事的内核，最终把它变成我自己书里的一个符号。像您如果在网上去搜索的话，像东海角人这么一个东西，它在很早很早魏晋时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记载，那个时候角人叫全仙，说他们气类成珠，能够用月光去织出角鞘。 就在很多的这个题材的作品里都会涉及到的这些东西，那就看谁功力深厚了，谁写的更好，更入木三分。 对小说来说，很简单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好看嘛，它到底好不好看，有没有意思。 对，而且这个是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果说写的不好，写错了，那有可能就会被批评的。 是的， 是吧？这个读者是，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严谨，对自己要严谨，不要想着去糊弄事儿。 读者是很不客气的，读者这个挑刺儿挑的可厉害了。 有一种特别爱考证的人，他会把所有历史节点的所有的时间段都时间线都给你挑出来，然后说你这里是这里不对。 是，而且哈，比如说会有这样的读者，你在写到1380章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呢，你可能会说这个人啊，他在之前有什么事儿啊？有读者就会找上你在第643章第87行的时候，这个人出现过，然后他那个事儿写的跟你现在不一样啊。 那我觉得这就是作者的错，他首先自己在整理这个作品的时间段进程的时候，他没有去严谨的去把控好。那这个人物出现过，在哪里写过，但他写到后面自己就忘了，那说明他对这个节奏的掌控力、对剧情的掌控力，通通都是有问题的。 是， 那我觉得这个骂挨得不远。 然后呢，就是当然这个也可以改，对吧？等到再出版的时候，我们就改过来了。就是这种创作和交流的方式哈，就是挺让人觉得 他会更直接。 对，你过去你出错，你必须得书出版了以后，然后到了读者手里哈，读者拿着书看，哎呀，这个不对，我写信啊，写到出版社，出版社再转给你，然后你才知道。但是现在不行，你这一更新，马上人家就跟上来了。 这个交流更直接，那我觉得对作者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一个是他有谬误的地方，他能够及时去更正。还有就是很多的读者其实不管说他挑刺也好，最起码他就算是给你挑毛病，也说明他花了时间和精力去很认真的去读了你这个作品。我觉得就光是这份用心就已经是很值得感恩的。 没错。 那就给像我们创作者能够带来很多的感动，像很多读者也会很关心你说，那个大大你写作不要熬夜熬太晚呀，然后 对， 那我们看到就觉得很温暖。 这可以说是一种网络时代的全新的创作方式。 是的， 我们跟读者可能是共同完成这一部作品。等更新啊，作为读者来讲是一个很心焦的事情，所以也会有人催啊，该更新了啊。你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你是写到哪儿？你比如说今天写一段就发上去更新了，还是说差不多这个作品写的已经 接近完成了差不多了，然后再一张一张的去更新，然后就吊他们胃口哈，就是故意的。 我是一个天赋加勤奋型的作者吧，我的产量非常高，就是我写出版项的长篇在一年里面我应该可以最起码完成两部，那像我就不会像传统的网络文学作者那样一张一张的就是写了去往网上先发一遍初稿，我大概是会在从选材然后定大纲然后从开始创作差不多完成的时候，我会把整个一个完整的作品给提交出去。 哦，也是每天更新几张，也不会说整个一下所有作品都放上去吧？ 会，不管是一次性放，就是平台选择拿这个作品是一张一张跟也好，还是一次性放也好，就对于我来说，写作的话是一个非常需要强大的自律的过程，就是我可以保证我每天都有一定的时间去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件事情里面，而不是我想起来就写几段，或者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歇过去了，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平台在这方面会有要求吗？比如说，哎，你得多长时间之内你要创作多少多少万字，然后我来更新。 嗯，他们会有一个最低底线的要求，就是最低底线的那种，比如说你三个月那么1到3万字，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作者肯定都能很轻松做到的，他不会去严格的去限定你一定要每天去更新多少，这个完全就是看作者个人自己。 哎， 你是不是一个勤奋的能够坚持的？ 所以看似好像完全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一方面是自律啊，再一方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压力吧。 就任何一个工作领域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由就意味着你没有约束，没有自觉。 实际上就是你们作为这个全职作家吧，你现在就是已经不再去做那些你说挣钱的那些其他的工作了。 嗯，因为在经济上对自己的预期已经算是达到了吧，就是现在状态可以比较放松，去完全去追求自己最想做的也最擅长的这么一件事情。 你说的这个经济上的预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你通过比如说这10年的奋斗，你已经有了一个完全可以保障的这么一个基金了，基础了，还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网络创作的这个状态，这个作家的这个身份就可以满足你的生活需求，甚至说你就可以挣钱了呗？ 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之所以写作的时间断层了那么多年，是因为当时的年纪和状态让我觉得我更需要的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 嗯， 那么我就去追求。这中间包括像我刚之前提到的，有做过各种各样的行业，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甚至我也自己创过业，也有开过公司。 嗯， 就这么折腾下来，就是在目前为止。后来我回过头来就发现，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去中间完全去中断。当时那么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写，但是包括积累啊、阅读，包括小的练笔，这些事情事实上一直也是没有停的。 哦，就是你在做那个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写作的这个也没放下。 也没放下。后来我就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我觉得真的需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我就开始尝试去写长篇。 哦， 然后第一部长篇出来的时候反响居然还很好，就是反响不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一直没有撂下，只要捡起来它都有在跟着我。 那实际上你也没放下，但是只不过就是比例的多少而已。 就是有那么一次我工作特别累，之后整个人心理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上网去搜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发现还有一个读者他在百度上去问说那个陈娟生的哪个作品他还有没有重新再写。我当时在电脑前面就愣了很久，我觉得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居然还有人在网上在找我，那么如果我一直写下去呢？ 是，所以这个选择回归这是正确的。 选择回归是我觉得就是包括写作和赚钱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它也不是相违背的。首先你做一件你特别擅长并且感兴趣的事情，这其实才是你最有可能弯道超车的这么一个概率。 所以啊，这个现在也有朋友会有这样的问题，说前几部作品哈都是这种古风风格，从那个季鹤超开始有点转拉啊，这个现在都到了民国了，那在下一部作品会不会就写一些现代题材啊？ 我在下一部作品是根据我自身的经历吧，写的是一个现代背景的那么一个异向女生和娱乐圈的那么一个故事。 还真有、 就是、对，还真有，就是所有的题材其实背景我都有在，